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Hello，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圆圆作为我们的嘉宾，又再次来到了我们的《青年说》啊，和大家分享很多的有趣的内容。那么今天是4月9号啊。按照我自己的这个道理来算，今天才算是放假后的第一天。 为什么？ 我总感觉星期天吧，虽然是这个倒休啊，要上班，但是总感觉内心星期天还是要放假的。所以说大家应该是今天星期一，在这个开车的路上应该心情非常的郁闷才对。为什么又要上班了？ 对， 今天开始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吧，给大家一些参考。 好，那我们先来说说天气。那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0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啊，晴天是主角了。那最高气温呢也在回升，是在18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那大部分时间呢天气还是不错的，能见度呢也比较好，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啊，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提醒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防止感冒。 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现在的温度应该是在我们市区应该是9度或者8度。 哇，那还真的是。 到中午的时候就能到24度。 哦， 所以说温差还是挺大的，大家注意增减衣物啊。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提醒大家，新的尾号限行日历已经开始实施了。今天您可别弄混了，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是的。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睡在宿舍上铺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睡在宿舍的上铺是一种很危险的体验。 难道月哥掉下来过？ 对，回头再告诉大家这个秘密啊。 好 啊，我们今天的互动啊，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直播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视频的即时互动了啊。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啊一位这个非常著名的歌手啊齐雨佳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最近有哪些啊这个可以和我们分享的故事吧啊。除此之外，您还可以通过 FM98.2 AM927啊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是这个啊，来圆圆 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 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不容易啊。 对 啊，大家没事开心不开心都戳一戳啊，戳它你买不了上当，戳它你买不了吃亏。 对 啊， 最重要的是点左下角可以进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难道大家不期待吗？ 必须期待。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我们来关注快手火山小视频被责令整改，禁止未成年人注册网络主播。 那么据了解啊，那这个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呢，将禁止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注册这个网络主播。那是因为啊，这个传播未成年人低俗不良信息，这个快手还有火山小视频呢，是被国家网信办呢责令全面整改，要求平台暂停有关算法推荐的功能。这个还将一些主播啊，比如说这个王乐乐、杨青宁、仙阳等违规的主播呢，是直接拉进了黑名单，禁止他们再次注册直播账号。那未成年人呢，当然了，也不能再注册成为这个网络主播了。 目前啊，两家平台都已经在安卓版的应用商店下架了啊，暂停更新涉及不良信息的频道。记者还发现，快手 APP 的发现页面已经有了固定视频引导内容，大多数都是啊，像我们青年说这样正能量的节目啊。或者书画呀、武术等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 那挺好的。其实我真的前两天我看到有小孩儿、他不是在直播啊，他就一直在看这种短视频的这个 APP。我觉得确实是应该大力的 就是没事的时候，我觉得凡是和我们青年说有关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来看。 对， 我们在花椒 APP 有一个房间叫做活力982。 是的，上面是我们月哥美丽的帅气的头像。 对，现在这个头像要改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数据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是我的头像老在那儿杵着。 不 啊！你看现在才来了102人， 已经109了。你看这一秒钟增这么多。 对，你看人家上节目都几万几万的，同志们快过来啊，捧场一下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流量场。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市属公园迎来盛花期，大家可以赏花了。 对，又可以赏花了，主要 随着天气的回暖，下周各大公园即将迎来第二轮的游园花潮。清明假期过后，玉渊潭的早樱已经衰败了。人也散去了。 真的散去了吗？我觉得应该还挺多的。 哎，我这不要说吗？但是晚樱又要来了 啊！ 对， 预计未来一周将近1000株晚樱会陆续进入观赏期啊，所以大家还要做好啊，除了看樱花，还要看人的准备啊。 是的， 陶然亭公园的海棠花也开始绽放了，北京植物园的碧桃园也将进入最佳的观赏期啊。其中一个桃花的品种叫做品霞，是植物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种花啊。这个时段也是在盛开的阶段。 对，所以这个晚樱就像我们这种前两天没空去看樱花的，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了。 哎， 还有一个阶段 。 所以呢，在这儿呢，再给大家推荐5条这个赏花的步道。那么分别呢是北海公园的琼岛春樱，然后景山公园的粉色山路，香山公园的致远山路，还有天坛公园的丁香花海，还有北京动物园的三色锦带。下周啊，都是一路的这个繁花似锦。所以呢，具体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登录这个市公园管理中心或者是相关公园的微博微信呢，去看看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在宿舍睡上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是的， 我们看到网友叫做薄荷心说了，偶尔拿个充电器到下面啊，就会掉下去一包纸巾啊，拿个护手霜掉下去一个卷笔刀，化妆时偶尔滚落的眉笔等等等等啊，都是这个啊，只要是在上铺干什么小动作，下铺都能像下雨一样的，像下雨一样的收破烂，是吧？ 我猜这个网友应该是一个学美术的小妹妹， 学美术的小妹妹，应该是啊。你看卷笔刀都有啊，你上大学不容易啊， 还在床上用卷笔刀呢，非常的认真。 这是几十年代的孩子了， 非常的认真。哎，我看这边网友说几年下来爬了一座山。这真的是 啊， 这个真的是 啊，怪不得我这些年一直保持这么好的身材。 对，我记得我当年上铺的兄弟，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来，就是平时呢，他是一个就非常柔弱的一个小男生的感觉，奶油小男生的感觉。结果呢，这个他爬上铺，喝多了， 上不去吗？ 没有啊。就我记得我躺在下铺，我在玩手机，我就感觉他像飞上去一样， 特别轻盈是吗？ 对，我感觉他像在做引体向上一样，直接一个翻跟斗直接翻上去了， 非常的厉害，真的是。 所以说上铺的兄弟都是奇葩啊，如果您住在上铺的话，可以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啊。 是的，来回忆一下当年住在上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进行及时互动。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计划一关心身边的事儿。北京新开了5条快速直达专线。从今儿开始，北京市公交集团新开5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昌平、白各庄、大兴、理想城、通州、李庄、朝阳、东坝、门头沟、龙门等区域市民的交通出行。你看这附近的区域的人 啊，我估计都是我们年轻人。 为啥？ 大兴、理想城、通州、李庄、朝阳、东坝、门头沟、龙门。 对 啊，听着一个个。对不对？是吧？都是那种啊，北漂住的地儿啊。 对，所以大家赶快关注一下这5条线到底有什么呢？这5条线啊，就分别是专线62、专线88、专线96，还有专线102和专线151。那分别呢是衔接了我们地铁8号线和6号线等轨道交通。 哎啊，这每条线路都执行单一的票价，大家要注意了啊，从5块到15块不等 啊，这么贵。 用交通一卡通坐车可以享受优惠啊，因为它距离远。 展嘛。 对对 啊，但是各类免票证件是无效的啊。提醒您，信息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的网站和 APP 啊来进行查询。 对，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计划二，关心体育。 哎，这条我看了啊。 是吗？ 国家乒乓球啊，这个队啊，包揽了亚洲杯决赛的冠亚军，而且是提前这个包揽的啊。 对对对，那真是相当厉害。 嗯， 啊，不过已经习惯了嘛。 对。团队队员樊振东、林高远分别获得男单的冠亚军，朱亚林和陈梦分别获得了女单的冠亚军，打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嘛。 哎， 那樊振东是在半决赛中呢是4-1击败了韩国选手李尚洙，进入了决赛。那林高远的呢比赛时间呢是比较早，在半决赛中呢是横扫了韩国的丁祥恩，率先获得了决赛席位。 嗯，女队方面，陈梦和朱雨林以4-1的同样比分分别战胜了日本的石川佳纯和中国台北的陈郑静怡啊，会师决赛，意味着国乒在半决赛的时候就包揽了冠亚军了。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就用那句话叫洒洒水了。 那在决赛中啊，这个樊振东是4-0横扫了林高远，朱亚林是4-1击败了陈梦，分别成为了男单女单的冠军。 这太简单了啊，也祝这个国乒国家队啊这个后面的成绩蒸蒸日上啊，希望能够，这仅仅是亚洲杯，后面还有世界杯啊，还有这个世界锦标赛啊，全部都拿来冠亚军，告诉大家这些都是洒 洒 水 啦。 好了，一首歌给大家吧，叫花一开我们就相爱，春天来了，大家开着车有时间出去玩一玩。 花一开就 这歌我觉得自驾开着车出去玩确实应该挺爽， 就都相爱了嘛。 对。但是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如果大家这个心情不好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圆圆我跟你说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啊。 这叫王婆卖瓜吗？ 听都能听出感觉来。 哦，是吧？ 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关心体育，来说说北京和天津的京津德比，收获平局，国安停止连胜的步伐。 是在中超联赛第五轮的比赛中呢，国安是1-1战平了天津泰达，那连续的胜利的脚步呢是暂时终止了。那比赛中啊，是为国安取得领先的呢是索里亚诺，而天津泰达队呢是阿奇彭姆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那本场比赛的丢球的是国安在过去三场比赛中第一次被对手攻破大门啊，也是打破了主场面对泰达4年不失球的记录。 哎呀，我就说隔壁的体育广播的这个 心情不好， 主持人今天为什么都义愤填膺呢？我看那表情，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只要没让天津队能赢我们球，我们就很开心。 可以可以。 这个有评论表示啊，这场平局像一场及时雨，让国安冷静下来思考自身暴露出来的问题。赛后的主帅施密特也表示了，对手的打法限制了国安的发挥，希望球队应变能力更灵活一些未来。 确实也是这样，一直赢球也没什么意思嘛，对不对？ 哎呀，这场球啊，这个我这个哎呀忽略了，没有看啊，当时出去玩去了啊。如果我看了，我估计国安能赢啊。 对，就是因为月哥没看，原来是 主要是没开光，你知道吗？ 原来是这样啊，对对对，没毛病。 开个玩笑啊。好，接下来关心这个青年计划啊，计划三，关心娱乐，余文乐出演了第9代的卫斯理， 第9代了都。 哎呦，厉害啊！冒险科幻剧 这个王卫斯理，冒险王卫斯理将在今晚八点在爱奇艺开播。 是的，那这部剧啊是由我们香港导演王晶监制的，余文乐呢担任主演，那是改编自华人经典科幻小说卫斯理系列。那么呢他还会陆续播出三季啊，分别是知离人、蓝血人和无名发。那今晚呢播出的是第一季知离人，就是讲了我们这个冒险家卫斯理啊，我们的国际刑警白素在发现可以随意分解身体的知离人邓石之后呢，为了解开知离人的秘密，一起前往埃及探险的一个故事 啊。之前啊卫斯理系列故事已经有过很多翻拍的版本了， 是吧？ 这次出演的第九代卫斯理也是余文乐第一次出演网剧啊。他说自己啊当初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从小就深深被吸引的这部剧 所以说他觉得他可以有不一样的发挥空间。提醒您啊，冒险王卫斯理这部剧将在爱奇艺播出，每周一和周二的晚上八点免费更新两集。 对，大家喜欢看这个系列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后面啊这个大概在8:40的时候我们还会连线蜻蜓 APP 的这个声音评论专家惠明来盘点一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声音方面的内容，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以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进行我们的校园观察员的连线。我们来连线清华大学的胡泽同学啊，来看一看本周在清华大学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好玩的事儿。 青年说继续说， 是我安排要你守在银河之外，我的未来没人能改，我正迎面向你走来，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校园观察员胡泽啊，来看看清华大学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好玩的事儿。胡泽你好，能听到我们声音吗？ 哎，可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胡泽。 哎，你这个今天这个没有露出你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啊。我们花椒活力982的房间里可是有1.4万人来到了现场啊。胡泽现在方便告诉我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吗？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清华附近的 一个早餐馆子里吃豆腐脑油条是吗？ 对， 差不多。 好吧，那跟我们说说这个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在清华。最近好像要搞校庆了是吧？ 哎，对，您说到的这个时间节点恰巧就是我刚好想说的。我们就从这个月份开始说起吧。4月份呢，一般人认为是春暖花开、春意盎然的一个季节。这个时间节点对于清华来说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因为清华就在每一年的4月要过一个从来都没有人知道具体日期的生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清华的校庆它真的不是4月的某个具体的一天，而是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所 以直到4月份你翻开日历你才知道，哦，原来校庆是这一天。那今年的校庆呢是4月29号。所以当天可能会有很多的校友呢通通的返校，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来到学校，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白发的长者或者是带着这个小朋友们一起来学校来体验， 还有各界大咖。 对，还有各界大咖。 对，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个秒变清华人的小窍门。就是当你在清华突然想了解什么事儿，或者是问路的时候，问完的时候呢，你不妨加上一句：“同学，请问你是几字班的？” 哦，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我们有一个传统，比如说我是08年入学，我就叫8字班；我是13年入学，我就是3字班。所以2018和1998都叫一个8字班。 哦，那意思就是还可以论辈儿是吧？ 对， 八 十年一辈儿。 十年一辈儿。 所以当你问出这句话，同学你是几次班的时候呢，你就秒变新华人了。 哦，那我懂了啊！以后我就戴个墨镜，戴个帽子，我就到清华，我就问啊，你看你是几字辈儿啊？我是几字辈儿？我可以冒充一下清 华 学生了。 对， 辉哥，你接着说啊。 我是几字班的，那说完这个几字班之后呢，一般来说大家去清华都会看二校门啊，校史馆呐、大礼堂这样的景点。今天呢，我想建议一个特殊的景点，它是清华南区的一个小破房子，叫做这个圣医院八号。 啊、听着就有一点像京城81号。 这个房子它的确是有一定的特殊之处的，因为它在建国后呢，曾经长期的作为林思成先生和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住所。 哦， 所以在这个房子里呢，经常会有午后茶聚，把当时这个国内的名流聚在一起，大家开个大 party， 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哲学，聊聊美学。而且就是在这个房子里的不知名的某个桌子或者沙发上，曾经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草案样式。 哇， 厉害。 哎，而今天这个地方呢，被改成了一个咖啡厅。 哦，那得去。 所以当你在清华，对对对，转完之后呢，你不妨到这里坐一坐，喝一杯咖啡，感受一下四五十年前的那一段文人交流的那样的一种大咖氛围，有一种和历史对话的感觉。 胡泽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几个地儿都非常的经典， 对，大家一般人不知道的地方。 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下那个咖啡厅在什么地方？ 是在圣音院八号。 圣音院八号，好的，我记下来了。 如果你要是找不到咖啡厅呢，其实还有一个位置也非常建议你去，就是清华大学的西大操场。这个操场的跑道是蓝色的，这个位置很好找。是国内非常少见的蓝色的跑道，因为据说你在蓝色的跑道上跑步，心情会非常的愉快。 怎么跑 的？你跑的圈数也会很多。而在今年校庆日的当天，会有一个清华107年献礼107圈，就是真的会有人在这儿跑107圈。 哇，那太棒了， 相当于马拉松了。 对，我们算了一下，一圈是400米的话，107圈加起来就是42.8公里左右，也就是说，真的是在这里跑了一个马拉松。那对于长跑爱好者来说，我觉得这是不容错过的。 哇，太好了！这个先去跑步，跑完步以后去咖啡厅喝个咖啡。 对。 喝完咖啡以后， 生意不错。 喝完咖啡以后就没事，在咖啡馆门口问问他们都是几字辈儿。 对， 好的啊。这条清华游的线路，希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一定要记住啊！这是胡泽为大家推荐的一个经典的线路，我觉得也是彰显了清华的很多魅力， 对 吧？你方便，比如说这个一代，这个继承一代的这样的传统啊，几字辈儿啊，包括啊这个，哎呀，包括林徽因啊，这个林思成啊，这个他们的做的这些事儿啊，我觉得都挺好的。感谢胡泽今天的连线，我们有机会继续来让你分享清华的故事，好吗？ 好的，谢谢您。 好，再见。 拜拜。 好，再见。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关心的是计划四，关心学生。 这条消息就和我们的高考学生有关了啊。那北京市高考外语口试今天开始报名啦。那么我们的口试呢，是将在本周六和周日举行，语种呢分别是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等。那考生要考的这个语种呢，就是以当时报名的时候选择的时候为准。那么今天开始啊，我们的考生呢就可以登录我们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 站自行打印口试通知单。那么考点呢是在北外、北语、中传、对外经贸、首师大和北二外。那考生呢是要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和口试通知单，按照规定的报到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呢参加考试。 另外啊，从5月3号起，考生可以登录考试院的网站查询自己的口试成绩啊。还是提醒大家啊，好像高考的外语口试会有好几次，这一次考不好没事儿，你看我这话说的，刚开始报名就说考得不好， 对呀， 啊，考的这个成绩啊，这个要放松心态啊，还会有好几次考试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刚才的时候，我和圆圆进了一个片花的时候，这个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啊，在花椒的活力982的房间，你看叫缺氧换人啊，这位网友说，圆圆的眼睛好大呀， 是吗？ 啊，还有比丘心静说，我们认识吗？歌无双什么意思？ 对啊。他应该是跟其他网友在聊天吧？ 实际不认识的。你看，在我们这房间里，对不对？我们就是一个交友的平台。 不仅能看到帅气的 歌无双，还艾特了比丘心静，说我也是第一次进来，哈哈哈哈！欢迎歌无双和比丘心静啊！ 欢迎大家 啊！这个圆圆是离不开了，你看，哎呀，老牛这位网友被迷倒了，所以分享了主播。 谢谢 花椒用户说，这个直播间沸腾了，谢谢啊，现在已经有3万人来到了活力982的房间，在这个花椒 APP 上。当然了，如果大家打开花椒啊，在热门的第一个位置上就是张悦的这个照片啊，点进去以后就能看到圆圆。 没毛病。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奇葩青年 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进入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奇葩青年都给我们说了哪些事儿。 嗯，好，那么首先来看看这是这个奇葩青年是谁呢？ 嗯，叫这个樊大轩的啊，给我们发来微信说了， 嗯，这个全世界第一家这个建在国际空间站的酒店已经计划在2022年开业了。嗯，哇，好厉害，这国际空间站，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家名叫欧若拉的酒店呢，是由美国的一家公司设计建造的，面积呢是42平方米， 嗯， 可以同时容纳4个游客和2名工作人员。 嗯， 那么大家就是有人介绍了，说这个酒店呢是距离地球320公里的高空营业，全天呢都是处于这个失重的状态。那游客啊还可以参加这个果蔬种植实验，并且将成果作为纪念品带回地球。 哦，这是一个好事儿啊。嗯， 对，而且这家酒店还每隔90分钟绕地球一次，意味着游客一天当中可以看到16次日出和日落。 那这个是不是影响休息啊？ 睡眠，对不对？ 睡 不好，刚睡2分钟又醒了。 啊，我比较担心价格。嗯 啊， 你说我这个对吧，我要平时去个北京饭店开个房对吧，啊，我可能打个出租车15块钱一个起步价就到了。 嗯，这个价格我来给你透露一下吧。啊，据了解啊，入住这个酒店12天的花费呢是950万美元。 等会儿我捋一下，950万美元 啊， 啊， 你就是打1000万美元算的话就6000万人民币。 啊， 嗯， 是。然后但是其中还包括了3个月的飞行培训和来回的交通费呢。 嗯， 好像还挺划算的啊，这样一说。 对，这个我觉得不能让女朋友听到，这万一要去那里开房， 啊， 这成本大对吧？ 对，大家偷偷听啊这条消息。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奇葩青年都有哪些和我们说了啥啊。 嗯， 来自江苏南京的申瑞网友啊发微信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平台上分享说，有一个59岁的阿姨收养了几十只流浪猫。 哦， 阿姨卖鸡蛋为生，租不起专门的房子给这些小猫咪。 嗯， 就改装了一辆旧的面包车啊，在车里铺了瓷砖，弄了防护网，还装了一台好心人送的空调。 那真的是，这阿姨真的 嗯， 特别暖心。我觉得 阿姨说了，几年前自己的猫就走丢了，寻找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流浪猫，就开始收养他们。 嗯， 现在这些这个猫星人在改装的车里生活得非常的开心 啊。那这个幸亏阿姨当时丢的是个猫，万一丢了个小孩的，养一家小孩。 这我这没有这么多流浪的孩子。 啊， 对不 对？ 啊， 也对对对对对。 但阿姨啊把这些猫当孩子养。啊， 对， 是吧。啊，当然了，这个阿姨也表示了，如果有人想收养这些他收养的猫啊， 嗯嗯嗯， 必须要有稳定的工作。 哦， 条件适合的他才放心把小猫交到他们手里。 不过这也真的是，就像现在很多人其实养了一些小宠物，中途就把他们抛弃的，也很可恶啊。 嗯， 所以说确实是应该要有一个稳定的条件，然后才养他们比较好。 哎啊， 嗯， 还是这个向阿姨致敬，觉得确实是一件非常开心好玩 的事 啊，暖心的事儿。 嗯， 接下来奇葩青年有话说，再来说说来自四川宜宾的瑶瑶给我们发来微信说， 嗯， 她的表妹今年10岁。 哦， 写了篇作文。 啥呢？ 这不很正常吗？10岁孩子写作文很正常啊。 啊，写啥了呢？但是 他写的作文是控诉手机是亲情的杀手。 这好厉害。他 说宁愿爸妈啊在网上和这个爸妈宁愿在网上和不认识的人聊天，也不和自个儿聊天。 啊，那这真的吗？那好惨。 小朋友在作文里写说，真是父爱如山啊，这父亲的爱啊就像山一样根本就不动。 我还说呢，我说这不是刚说他爸不理他吗，怎么突然间又变成父爱如山了。 所以他说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孤独啊，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他。 确实是，你看现在大街上就是到处啊大家都拿着手机。 嗯， 确实应该跟身边人多交流交流嘛。 对，我这个我觉得四川宜宾的这个10岁的小朋友啊其实还不算严重的。 那还 我前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里面播了一条消息。嗯，说有一个7岁的小朋友因为妈妈玩手机不搭理他，写了一本书控诉他母亲。 这小朋友已经是作家了看来是啊。 对，这个一怒之下就写书。 那这，嗯， 孩子们也不容易对吧，向孩子们致敬。 对，确实是。还是 这，嗯，我觉得吧，如果是我要是这个我妈和我爸这个 不理你 不理你 你要咋办， 我就太高兴了。 我还以为你要在地上打滚呢。 我真的就太高兴了啊！我真的希望我爸我妈永远不搭理我。 哎，还是不要这样讲。 所以孩子们这心情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十岁的表妹啊，再长大几岁，到了十四五岁叛逆期的时候， 就不这样想了， 就不这样想了，巴不得父母天天玩手机啊，也不管他写作业啊，让他可以出去自由的早恋，是吧？ 所以月哥是叛逆期还没过吗？这是 我应该是叛逆期过了以后，这个告老还童的时候了。 不停地不停地走去远方，忍住疼痛忘了伤，不在意是否被体谅，我坚信这样人算真的有希望，也相信最值得的只不只因为倔强，如果能用我的热血染红信仰，告诉自己再渺小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8:40，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时尚服务年轻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二档时尚观察员的连线，我们来连线蜻蜓的声音评论专家慧明，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蜻蜓方面的声音内容。慧明，你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蜻蜓 FM 的声音小编慧明。那接下来呢，就由我给大家带来蜻蜓 FM 在上一周声音热搜的前四位榜单。首先公布第四位排名，排名第四位的声音是来自老梁的四大名著情商课专辑中，怎样对付熊孩子。那这期节目呢是在清明节前三天上线的，所以从这个节目名称怎样对付熊孩子和这个受欢迎程度可以看出来，大家对清明节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了，提前三天就要做攻略，在清明节几个大家庭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如何来应对这个熊孩子的各路奇招，真的是每逢佳节要小心了，这个熊孩子也是成为了全国难题。对付熊孩子其实也是既要给家长留面子呢，又要应付熊孩子，所以说考验大家情商的时刻到了。如何过节，为了以后能够过节更加安心啊，大家不妨去看。那这是第四位的榜单，那第三位呢，第三位的声音是来自蜻蜓2018年第一首曝光，我们田馥甄第一首曝光的新单曲《爱了很久的朋友》。这首歌呢也是刘若英导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的插曲。那这个歌曲还未曝光之前啊，刘若英还在微博上曾经喊话说，田馥甄小姐，您的头发可以分我一点吗？这一句话真的是道出了许多发际线开始后移的歌迷们的心声啊，我们的青春真的是一去头发就不复返。那这部缅怀青春的电影呢，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各位的回忆啊，反正是引起了我的回忆。但这首歌曲《爱了很久的朋友》确实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也希望我们的女神 Hebe 能够早点收获自己美好的爱情。那这是第三位的声音。第二位的声音呢，上周排名第二的声音是来自我们正在行走在诗与远方中的高晓松，他在《矮大紧之北》专辑中的十大消失的民国名校和大家聊了燕京大学，还是和往常一样，矮大紧老师保持着一直以来的博闻强记和能侃能聊的风格，虽然随意，但是总能在玩笑中收获了许多金句和知识点。那他的小说这几天也开始上线了，在之前刚刚结束的清明小长假的前一天，歌手尚雯婕还为他这个节目打 call， 称呼高晓松为矮大紧男神。那我们的网友也纷纷在这个微博底下留言啊，说是不是登错账号了。那想起做这个音频之前，高晓松还说啊，长成我这样的人应该是可以多做音频节目的。其实我想说，高晓松老师如果实力是 像您这样长相也是的确可以任性了的。 嗯， 这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一位的声音，是我们来自朱亚文的《最美情书》。这张专辑呢将会收集王小波、鲁迅、沈从文，国外的像有顾城，像有那个丘吉尔、霍金、叶芝等等啊，这种中外历史上的有名的情种写下的情书。那这些爱情故事本身就非常的打动人，有些文字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比如说王小波写给李宁和的那封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其中有几句是这样说的，说五线谱是偶然得来的，你也是偶然得来的，但愿我和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这个撩就是非常的有功力了，也希望现在的直男们能好好学习学习。那除了这个文字非常好的，关键是我们的主播是由刚刚凭借神配音拿下声临其境总冠军的，我们人称行走荷尔蒙的实力派演员朱亚文。每次提到他我就想起他配的那首宝贝儿，真的是收割了13亿少女心。最近呢他又收获了一枚爱情结晶的朱亚文呢依旧是保持了这种狂宠妻子的风范，面对记者帮广大迷妹们的提问，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像你一样又酥又有才的男人呢？朱亚文霸气回答说这个问题该问我太太。不知道他读起情书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也想知道的话，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这张专辑了。以上就是今年 FM 一周声音热搜榜的前四位。 好的啊，谢谢慧明给我们带来的蜻蜓方面的声音点评。接下来每个周一的上午8:40，我们都会和慧明继续连线，好吗？再见。 好的，再见。 彼此志同道合，同归白了天地，两生活，百战八将去，甘愿同舟共济，誓言共担风雨。 没有来世的兄长，没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青年说这档节目啊，我们看到在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的房间里已经有3万人来到了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到9点钟的时候我相信人会更多，为什么？因为9点钟的时候我们会邀请歌手演员齐雨佳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和大家继续来进行我们的青年说啊。接下来进入我们青年说第一个板块的最后一个环节，靠谱青年。 看看我们 走到今天轨迹。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我们先放个小片花啊。 好，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靠谱青年，我们来说说央行身份证新规定开始试点实施了。 那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央行呢将开展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和非居民身份证件信息核查试点工作。那什么是身份证信息核查？那办理哪些业务需要核查信息呢？还有领了新的身份证还能用旧证办银行业务吗？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对， 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是失效的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圆圆把身份证丢了 啊， 丢了以后我捡到了 啊， 我是捡到的不是偷的啊。 对对对，假装是你捡到的， 我就拿圆圆的身份证 啊 去银行。 你想干嘛？ 我就办了一张银行卡。 不行， 我就干坏事儿。 哦， 原来的时候银行查不到，现在呢银行就是说如果你挂失了，你在公安局挂失了，银行这里也联网了， 就也是显示挂失的。 对， 所以说我偷拿了你的身份证再去干坏事，在银行要想要办个银行卡是不可能的了。 刚不是说捡的吗？怎么又变成偷拿的了？ 不捡。 对对对，我们不要在意这个细节啊，主要就是 这我到哪说理儿去？是，还有第二条，什么是非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 这个非居民身份证呢，是包括我们这个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和外国人的永久居留身份证。银行呢也可以通过系统呢核查这些证件信息的真实性。 还有就是为什么开展核查工作呢？主要刚才就讲了嘛， 对， 防止像我这样的不法分子冒用圆圆的身份证开户嘛，对吧？ 对 啊，进行偷税漏税诈骗洗钱行为嘛， 是的， 对吧？啊，第四，办理哪些业务需要信息核查？ 办理什么？像单位啊，或者个人银行结算， 我觉得主要办银行业务吧。 对对对， 就说白就是办银行 业 务 要用到的， 对，跟钱有关系的是吧？ 是。 第五，就是领取新的身份证后，还能拿旧证办理业务吗？一般情况下您拿着旧身份证去办理业务，银行是会拒绝你的。 哦，那咋办？ 但是如果你看病等紧急情况，银行这个核实之后，你看我说了我这个大病啊，我需要取钱， 哦， 啊，东北话叫糗钱，是吧？我需要糗钱是吧？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告诉他说我这旧身份证新身份证落家里了，但是我需要糗钱去瞧病，是吧？那你怎么办呢？那银行 给你，那就办吧，办吧， 对吧？给个10万8万的。 对， 我们看到电台主播945杨帆啊，来到了我们的电台，这个活力982的房间里，向我的同行致敬啊！虽然我知道我们的这个观看量已经超过你了，但是没关系啊。我这欢迎大家也去这个杨帆的945房间里看一看。 对对对。 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互动话题的内容了。刚才我们都聊了很多了啊，在宿舍睡上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一会儿我们也问一问这个齐雨佳 啊，这个在宿舍睡上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可以。 齐雨佳看了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导播间啊，随时准备候场，来到了这个进行我们的下一个环节青年会客厅啊。我看到在网上也迫不及待了，你像这坏蛋谢文东啊，这位网友说很期待啊，很期待是吧？一会儿这个 马上就来， 对，隆重登场啊。 是的 啊，我们还是来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住宿舍睡上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个网友分享特别有意思啊，他说这个室友做噩梦把床板和我举了起来，还好我睡得实在，没影响第二天上课。我觉得这两个人都很牛啊，第一个首先是他室友能把他举起来，是相当的有力量，第二个他睡得也真够沉的呢。 对，哎，我 是吧， 是我这不容易。我觉得上铺睡觉绝对一定要有个好下铺，下铺睡觉一定要有个好上铺。 对，要不你翻身什么的肯定都相互影响，是不是？ 对，你看这个你像网友这个春风得意说了，几年下来，这个不是这个像我有罪，我对不起我下铺，对不起人民。 他干嘛了呢？ 我觉得他肯定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还有一位肯定是上铺了，他叫钥匙，他跟我们说，睡在上铺最痛苦的是早上不能站着穿裤子。 那很高了，这个人一定。 不，你能是我，反正肯定站着不能在上铺，我确实也不能在上铺穿。 坐着也坐不了是吗？说不定。 对。 像宇哥啊，不是像岳哥这个身高，坐在上铺穿裤子都很难。 一位叫陈岩的网友跟我们说，睡上铺地震晃得慌。 就是 辛小灿同学关注了我们， 感谢大家的关注 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还有什么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内容都可以发过来啊，我们再说多说几条来。 好，我看这句真的很有意思，人家之前说你看什么那个鱼塘什么的，这还有个放眼寝室都是朕的天下。都是朕为你打下。 我跟你说这个不够刺激，更刺激的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睡上铺的两个兄弟，他俩玩这个跳远，就从这个上铺跳到那个上铺。 他俩还健在吗？ 从那个我们在下面还看。我跟你说我们那是六个人住啊，从那个上铺如果隔几个床跳到那边那个上铺，太厉害了。 天哪，这真的是特别， 都还有各种姿势俯冲跳， 哇塞， 斜着跳竖着跳。 摔过吗？我就想问问他们。 我不知道，因为我反正我一看到他们那种情况，我都关门，我就出去散散心。 啊， 因为我跟你说，男生荷尔蒙无法发泄的时候，什么招都搞，知道吗？在宿舍打麻将、玩游戏，什么都干。好，接下来还有一位网友啊，他叫白衬衫黑色格。这位网友说，每晚睡前都紧贴着墙，防止掉床。 这个哎，这个我深有同感。 我 也比较怕，因为有一次我是早上上铺，睡在上铺的时候，就是可能是翻身，然后嘚儿头就掉下去，一下就惊醒，然后从此之后我就一直贴着墙。 你头掉下去这个不够惊险 啊， 那真有掉下来的。我今天没给大家带来那个视频，那都是集锦啊。 看着就 透着细腻。各路大学生从宿舍上铺掉到下铺的各种经历。 好惨。 还有睡上铺的经验大概有如下，四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下去关灯的。每次为不关灯可以提前几小时洗漱，反复讨论该谁下去关灯，直到宿舍自动断电。 这个我们宿舍当时是大家会在群里、 哦、你不会值日吧？真的会值日上铺的下去关灯吗？ 我们在宿舍群里扔骰子，谁最小谁下去关。 哦， 所以给大家提这样的，可以大家建议一下，你们以后也可以这样。 对啊，还有就是很怕东西掉下去砸到下铺，晚上上厕所要犹豫很久，害怕吵醒他们。 啊，那这个都是很贴心了。 还有找拖鞋的时候，他妈感觉脸都快贴地上。 这真的是，可能是眼睛不太好，我估计。 也眼睛不太好的可能性比较大。好吧，我们进一首歌，歌曲回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环节——青年会客厅。我们将邀请歌手、演员齐雨佳做客我们的现场，和大家一起进行及时的互动。一首歌曲以后是片花，片花回来进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大家不要忘记锁定FM98.AM927啊，在收音机上可以听到啊。我估摸着平均大概有个二三十万人在收音机上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在花椒上早晨能起床支持我们节目的网友有3万人啊， 鼓掌 鼓掌，向我们的衣食父母鞠躬。 对 啊，好了，一首歌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但是为了家什么都不怕，全不怕。爸爸是非常爱你的，像妈妈一样爱你的，我们就是你的家，有你任性闯天涯。爸爸是不能常在家，但是爸爸时时刻刻把你牵挂。爸爸潇潇洒洒，爸爸也婆婆妈妈，世上妈妈对你最好，爸爸也不差呀。爸爸我也想妈妈，我也能洗洗刷刷，当你有了自己的娃以后就能理解我吧。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刚才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花椒 APP 的活力982上和大家这个进行互动啊，其中有人这个说我们这个中间停的时间太长了，非常迫不及待啊，这不回来了吗？ 对， 那应该是陈岩刚才说的吧。啊，这个你千万不这个别走开啊，这个你把这个人数给我顶上。好了，这个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如果大家在有 WiFi 的情况下，趁着老板不注意，把手机拿出来搜索活力982在花椒上啊，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最关键的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给一个特写，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的圆圆美女主播进行互动了， 面对面的交流， 面心与心，叫面对面的互动，心与心的交流， 没毛病。 好了，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青年会客厅的嘉宾是我们的歌手演员齐雨佳啊，请雨佳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有点紧张一下。 没事没事的。 不好意思啊，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然后 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 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我是演员歌手齐雨佳。 哦，你看这自带这种对吧？这种感觉，对，自带光环啊。 看得我都已经眼花缭乱了。作为一个花痴爱好者， 这不，其实我给你说，雨佳这个刚到导播间的时候，我就心潮已经澎湃了 啊！我就一直在这偷瞄来着，你没发现吗？ 这网友陈岩说：“嗯，好帅啊！”说雨佳， 嗯， 哇， 确实是啊，好可爱，小鲜肉。 对，先给我们说说这个雨佳最近你在忙一些什么？ 跟我们聊一聊。 最近嘛，最近就是在准备新歌啊，然后、后面会就是要拍电影，对，你是说、都是在做准备吧？ 啊、 做准备， 有没有哪些这个可以值得我们现在期待的一些电影或者说是内容？ 对，有即将上映的， 有没有 作品？ 近期的话，有一部电视剧，是和那个陈建斌老师，还有潘粤明老师 啊， 叫《爱我别想太多》。 这样，我们请我们导播老师啊，把那个话筒啊，直接拿过来。OK。 对。 这我感觉啊，咱们今天这个蓬荜生辉，这直播间。 是啊。 雨佳刚才这个说的这个潘粤明还有谁做的这啊？陈建斌，这是电影是？ 是电视剧。 电视剧。 对，是电视剧。 是叫什么名字？ 叫《爱我就别想太多》。 爱我就别想太多。 对。 好。 哎，我就 不想多，不想多， 不想多。 那你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呀？ 这里边我是扮演一个追梦的歌手 啊， 其实就是我现实的一个写照吧。 本色出演就类似于 本色出演。 嗯， 然后近期还有一个电影会上映，对 啊， 还有一个电影会上映。在里边我就是演一个完全跟我本人不一样的一个反派 啊， 反派 那是。这个电影是什么名字？ 我觉得雨佳是正派， 是吗？就是演反派都不像是吗？ 对。 啊、哦，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看看这电影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哈。 对，这部电影叫《飞》， 期待，特别期待他演反派是什么样。 感觉看着不像，对吧？ 感觉看着不像， 特别可爱，特别。 万一要逆袭了怎么办？ 就是想挑战不一样的嘛。 是。 因为我个人就很喜欢这种。看这种什么侦探小说啊之类的，对，这样我会想尝试一些对自己比较难的这种。 那演反叛的时候，会不会把自己觉得特别的狠，对吧？要心狠手辣一些。 怎么调动出来的感觉？ 其实这个角色不是特别狠一个，他也不算是一个坏人 啊。 对，那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剧透了是吗？就好。 菩提树下，关月明说：“这是一部，应该看似悬疑的电影吧？ 算是对，算是吧，有。” 有一点 特别期待，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叫刚刚说过了。 叫非常目击。 能不能认真听月哥？叫非常目击对吗？ 对， 叫非常目击。 非常目击啊，没认真听，不好意思。其实我跟你说，我是想让大家再听一下，对吧？非常目击啊， 对，记住啊，非常目击大家。好。 好了，那我们继续和雨佳来聊天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表演，是不是圆圆？ 主要我们来聊聊在表演方面的一些。 好，接下来由圆圆和雨佳进行心与心的沟通，面与 面 的交 流， 来吧。 好，大家知道，其实雨佳不仅是一个歌手，也是一个演员嘛。刚刚也说了很多自己最近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呢，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表演方面的一些事情。大家其实知道雨佳应该是去年才刚刚出道啊。 对， 对吧？ 正式出道的话，应该是去年。 对，那在这出道之前，其实是不是我看你资料上应该是在国外学习了很久，是吗？ 对。其实就是之前我一直学的不是表演 啊、不是表演专业。 我在大学里读的是金融系 啊。 我是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回到国内，我再重新。 那就是当时是在大学学了表演专业之后啊，不是大学学了金融专业之后，为什么就是回来之后又学了这个表演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 表演是吗？啊，毕竟长得帅，就是对这个对这个我们的这个表演肯定是有一觉得不去表演应该浪费了这个颜值，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受？ 比较喜欢表演那个状态 啊，所以大家刚刚雨佳跟我们说，他是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金融专业，然后回来之后呢，然后又修了这个表演专业，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然后又进修了我们的表演专业。那当时也说是我们自己对这个表演专业从小就是特别的喜欢啊。好，那有没有什么原因让你自己就是喜欢上了表演这个专业？有没有什么一个触点？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 我的妈妈就是个歌，就是歌、国家歌剧院的演员 啊、从小就是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之下长大， 就是、在这歌剧院里长大的啊，是然后3岁的时候吧，我就开始， 你家可以离得近一点，话筒 好的好的，三岁的时候吧，我就开始第一次登台表演了， 哇，好厉害！ 真的是个时装秀，我还记得，对， 哇， 时装秀，然后到了5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们，歌剧院里边，然后演了一个大型的歌舞剧，叫《太阳鸟》。那个时候， 当时是就是做在里面演一个小孩吗？ 对啊， 哇、哦， 那我5岁演不了别的角色， 5岁的时候来演反派，然后呢， 然后就。因为之前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然后过了那次表演之后，我就开始就感觉对舞台有种 向往，迷之向往， 迷恋，对，迷恋，然后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喜欢照镜子啊，对着镜子，对啊，对着镜子说话啊什么，对着镜子做表情啊之类的，然后后来等长大一点了，我就知道了自己喜欢表演。 那可是你为什么就是大学的时候当时就没有去学这个专业呢？为什么选择了就是回国之后才去进修这个呢？ 因为虽然说就是做演员是我从小的梦想，但是我爸爸还是希望我，对 啊，就是学金融这么一类的， 所以 这还是被逼的。 不是，所以我先完成我爸爸的梦想嘛，然后再完成我的梦想 啊， 其实并不冲突啊。 学完了金融，我还是干我自己的，比较叛逆。 我爸只是希望我学金融，没有说 你一定要从事金融这个行业啊。可以可以可以。那就是你后来学表演这个，家里有反对吗？也没有反对是吗？ 我爸这样的应该就算 反对了， 反对的。对，我妈的话就没有啊，就中立吧，也不支持也不反对 啊。 对，也不支持也不反对。然后我就真的是这一路过来也挺不容易的。其实我去年出道以前，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还是个，那当然现在我还蛮胖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有最高的时候到210多斤吧，220多斤吧。 啊，为什么啊？ 就吃的吧。 国外伙食好是吗？ 没有没有，本身也是易胖体质嘛。然后就一直都在坚持减肥啊、瘦身啊这样，因为我是那种属于喝凉水都会长胖的体质。 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就这个特别麻烦，所以也不敢吃东西，然后又要经常锻炼啊这样，然后有时候饿的真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 啊。 雨佳聊到这儿我就有点饿了， 我也是肚子饿不叫。但是我 但雨佳我们这样是不是特别不好？ 我觉得是，我特别想好好听你这段，因为毕竟我最近也想减肥来着。 那好吧，我们先进一段歌啊，歌曲回来以后继续来听雨佳聊。 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从来不逃避，一直很小心，注定留下的会是一丝惋惜，来不及删除的记忆在拼命喘息，此刻在时光的 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歌手演员 齐雨佳。 哎，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亲爱的，我是齐雨佳。 雨佳今天肯定没有睡醒，我们要给他打个鸡血。 啊，咋打？ 让他唱歌。 我还以为要我上去动动手呢。 哎，雨佳，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就是你平时遇到了最开心最兴奋的时候你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平时喝不喝酒？ 不喝酒。 不喝酒。 你玩游戏吗？ 打游戏吗？ 打 什么游戏？哇， 这就可以跟我聊一聊了。打什么游戏呢？ 打什么游戏？ 啊，什么游戏都打。 什么游戏都打。 对，我还是属于比较宅的那种。 比较宅的那种。 网瘾少年嘛。 不是人今天雨佳人是 人家是歌手演员。 对你这 跟我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对， 好吧，那个雨佳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你打游戏时候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就是 我打游戏 是不是电话不接然后特别执着？ 会骂队友吗？ 不会骂人。但是我会不接电话。就我打游戏的时候可能你就找不到我了那样。 就不要打扰我打游戏。 哎，不要打。 所以我们昨天一直联系不到你是一直打游戏吗？ 没有，昨天好像是在我也忘了，反正我 就是睡觉。 我觉得我做一件事情我就不喜欢去接电话或者干嘛。 但是给我的感觉其实雨佳是一个内心肯定是 狂热 然后外表 很安静。 对，云知道我心就说我就喜欢这样的男生。 已经有粉丝开始表白了啊。 对，已经开始表白了啊。雨佳能不能再给我们说说，比如说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住的宿舍是 对 上铺还是下铺？ 我其实读大学的时候没有住宿舍。 没有住宿舍。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答案。 但是如果假设你住上铺，或者你肯定有没有说在这个离地一米以上的 距离 上的床上睡过觉？ 但是我初中的时候住的是上铺。 哦， 可以，那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反正先说男生宿舍应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吧。 不，圆圆就不知道。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就不说了。 本男生宿舍我觉得比女生宿舍干净。 对， 真的吗？ 对吧？ 对，这是一定的。 为什么？ 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男生宿舍没有女生宿舍那么乱，但是男生的宿舍里会比较脏。 哎， 味道会比较重。 那也不一定。 那真的不一定。 这两个男生就双双否定了我的这个想法。好的，你们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只有上铺 啊。 对，底下是个桌子 啊。上床下 它不是上下铺，它是只有上铺，然后底下是个桌子。但是冬天会很冷吗？ 冬天会很冷。 对，冬天会很冷。那住上铺的都知道，冬天这个感觉很不好，特别 上面空气比较稀薄。 而且冬天，对，其实那个在床上是穿不了裤子的， 对， 是要各种动作，因为你站不起来。 可以啊，就躺着。 你躺着就可以穿上吗？ 就 太厉害了。 那时候就大家越懒越好啊，就恨不得就是。 不动弹 就不脱裤子了。 直接穿着裤子睡。 就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那爬上去的那个杆子 啊， 踩在脚底下很疼。 对，确实是。 对，真的踩在脚底下很疼。然后 那你不会翻上去吧？像那个引体向上一样 翻不到。然后那时候只能我们就想出来什么办法，我们都穿着拖鞋爬那个杆子 啊， 然后把拖鞋就这么放在 床上供着 后面 啊， 然后压在被子底下。 哇， 压在那个叫垫子底下 啊，那也是相当的机智。我就想起来我们当时军训的时候也是那个脚特别痛，所以现在好多人就买那种棉的那种东西贴在 包在上面。 对， 但那个会有点滑吧。 还好我们就是直接现在有高大上的是直接贴在上面的。 哎，但是可能住在上铺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比如说会在墙上贴一些东西。雨佳有没有贴过 海报之类的吗？ 对， 嗯， 初中宿舍应该管的比较严吧？ 哦，初中宿舍应该 可以贴， 可以贴， 可以贴。就有人会，别的宿舍有人会贴那些动漫啊、漫画的什么的那 些。哦，我贴的都是足球一类的。 我今天回去就知道贴什么了，瑜伽挺松。 但是你不贴的话，你紧靠着墙，岂不是觉得很郁闷？看到的是一面白墙，躺在上铺的话。 我现在是白墙，但是现在我刚不说了吗？我有想贴的东西，瑜伽有海报吗？今天。 那不这你们聊吧，没法聊了这天。 不是，主要是我认为，如果对比起今天的这个时代来说，那时候会有意思很多，因为你现在每天睡觉前你肯定是对着手机。 对， 你应该说90%的人吧，至少对 是会这样的。 对， 但是那个时候也我们那时候初中管的严嘛，然后也不给我们手机家里，然后只能大家就是我们就一起聊天啊，可以，然后就偷偷摸摸的，那时候还怕宿管查，你知道吗？ 不敢让他听到， 对，都很小声很小声那样说话。 我还以为你们当时， 但是宿管就我觉得其实就那个时候初中的那种感觉和上大学的住上铺感觉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其实宿管我现在我真是我因为当了主持人不方便，你知道吗？要方便我肯定我还过去揍他一顿。每回他特别讨厌，老扣我们分儿。我那个初中也是住宿舍，就是那个铺叠不齐都会扣分。 我们也是啊，我们初中也是啊。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然后稍微有一点哪个地方不干净啊，什么脸盆啊没有放到位置都会扣分。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为了不想叠那个被子嘛， 对，就不睡被子，永远把被子放在那里。 盖完之后，我起来我就把被子给卷起来扔到衣柜里边。 哦， 假装自己。 每次问我说：“哎，你被子呢？”我说：“哦，我这人怕热，我从来不怕。” 好机智。 不，你这个好机智，你这个是那个高级版 啊。 有些人是有这个为了避免这个叠被子啊。你看小奶狗说雨佳太皮了。 对，确实是，真的是好机智 啊。好机智 了 啊。初中的时候，那让上高中的时候就不再住宿舍了吧？ 对，就没有了。 上高中是 在 就出国了，已经 出国了啊。其实上高中的时候出国是一种很辛苦的感觉，我觉得比上大学的时候要辛苦很多， 毕竟还在国外。 对，会有吧，就刚开始过去会有想家，这些肯定都会有。那 你是自己去的吗？还是 对自己去的？ 自己去。那你比如说就很多的留学生说他有的时候自己逼着自己做饭。 我不用逼自己啊，我很喜欢做饭。 哇塞，今天又挖掘了雨佳一个点。 是啊，一个会做饭的。 哎，你为什么会很喜欢做饭？你享受那种感觉是吗？ 对啊，我就觉得即使我不会的，我从网上拿到一个菜谱，然后我按照这个方法把它做出来，如果做得很好吃很好看，我也会 很有成就感， 开心。 哇，那你试试。哎，这 我估计雨佳做饭肯定特别好吃，要不然怎么会在国外吃到200多 因为我们这个可能不能聊这个星座方面啊 啊 因为这个，但是呢，我们可以方便这个雨佳说一下你是几月份生的吗？ 九月， 掐指一算是什么星 座？掐指一算， 没算出来我。 啊 啊，懂了。 九月份的，那九月份的应该居家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雨佳就是很居家呀。 那你会不会说邀请一帮朋友来你家，然后你做饭，做完饭你负责洗碗，洗完碗以后你负责收。 我不洗。 哇， 洗碗，我还以为 洗 碗。 不，我就喜欢洗碗 啊。这是要约起来了。 对，那可以了。他负责吃。 可以，这分工非常。 那么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厨房搬过来了， 我们直接在这里进行。 可以的。 雨佳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在国外的时候，其他的同学应该都是外国吧，外国人吧？ 也有 中国。那么一起在一起住吗？还是说你自己单独住？ 没有，那个时候都是就是我单独是找要有那种监护人的。 监护人的。 对。那样住。 监护人对你好不好？ 非常好 。 对，所以我还挺幸运的。 啊， 然后我出国的时候还，

唱的哪一首呢？ 是自己的歌呢还是 那先唱一首自己的吧。 啊、哦、太好了， 好， 期待，鼓掌， 太好了，太好了。就喜欢听自己的。 对，是叫什么名字？是 这是我的第一首发行的单曲。 哇， 对， 好吧， 想你在每个夜晚。 哇， 120医生这位网友说特别期待。 好， 好吧，他叫什么名字？ 想你在每个夜晚。 想你在每个夜晚。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了啊。 好， 啊，歌错了， 歌错了，没事的。 这一首呢？这一首应该是。 悲观，门外的另一个世界总会有点不安，像风一样狂乱。哪怕你已越过群山，也时常会害怕孤单。思念在另一个世界也常常会落单，也常常会习惯。我想你在每个夜晚，总恨时间过得太慢。我想你在不经意间像天边的光点，永远不会改变。我想你会突然停歇，直到我们再次遇见。我想你在心中默念，伸出思念的茧，付出一生不变。一个世界也常常会落单，也常常会习惯。我想你在每个夜晚，总恨时间过得太慢。我想你在不经意间像天边的光点，永远不会改变。我想你会突然停歇，直到我们再次遇见。我想你在心中默念，伸出思念的茧，付出一生不变。我想你在每个夜晚，总恨时间过得太慢。 想你在不经意间，像天边的光点，永远不会改变。我想你会突然停歇，直到我们再次遇见。我想你在心中默念，伸出思念的茧，付出一生不变。 哇，好棒！ 月哥，我不想讲话了。 真的，真的， 我已经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因为我觉得雨佳唱歌很走心， 对， 就特别走心。 对，我看到很多之前就是， 可能刚才耳机有一些问题， 对， 不然的话会发挥得更好。 前半首我是没有声音的， 对， 在没有声音的状态下还唱得这么好， 就是这样，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声音，对， 对， 有点难受。 后面很好， 后面就好了，耳机 超棒。 对，其实你看，雨佳是九五年， 对， 一个九五后居然能这么走心，这个情歌唱的啊，听得我。 我就想， 这感觉是唱给我听的呢。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就感觉听现场的感觉特别棒。 对啊， 就是这个耳麦里传出来的声音，哇！ 就感觉是就对着你唱的，对不对？ 对， 就， 而且我觉得歌词写的也特别好。这歌词是你写的吗？ 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写的。 对， 但这歌词写的也很好。 嗯， 是。就是我唱这歌的时候， 你是怎么拿到这个歌，还是说专门 因为这是我 做的？ 对，朋友写的。 啊、 哦，对， 哇，这歌词写得很好。 对， 就是唱这歌的时候，因为每个人他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个人，对吧？不管是爱情啊、亲情啊，你在晚上一个人比较。怎么说，就那种状态就比较孤独孤单的时候，脑子里肯定会有那么一个人吧，然后 这个人就会浮现。 对，就是我唱这个歌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情绪在里边多一点。 哇，那看来雨佳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 聊 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是吧，在国外？ 没有， 那大学呢？ 没有。 这 现在呢？ 叶哥有点八卦呀，这是。对，未来会 初中呢？ 难道我应该说出来？ 那是小学的时候吧，可能。 不是，我们姑且同意了，是小学吧。 对，没毛病。其实我看到很多就是报道说雨佳就是一个特别走心男孩，我觉得真的看到之后就觉得。特别明显的这种感觉，那我就想说，雨佳除了会唱歌，然后又演那么多作品之外，有没有说一个自己在演员方面的偶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呀？特别好奇，采访一下。 陈道明老师。 哇， 对， 厉害。 为什么？ 就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一直是在学习一个，对，学习一个状态，然后，那个陈道明老师他演的戏，所有的这个角色啊，然后对这个演技的把控，全都是我认为基本上 特别棒，是吗？ 顶尖。 哇塞。那你之前不是也刚说你演了一个本色出演，演过一个歌手，然后还前一阵有一个反派那样的一个角色，有没有想过以后还想尝试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啊？ 其实各种各样的角色我都想尝试。 哇， 对，就可能更多一点，我会喜欢想演一些反面的那些 啊， 现实不一样。 果然，刚刚月哥说是内心是一个狂热的一个小孩，现在就暴露出来了。 不是，主要是因为我现实中就是因为太 安静， 可以这么说吧，就演，而且之前演的也都是一些比较好的。 正面的角色， 对啊，要不就是那些比较吊人一点，对，就会想尝试一些那样，有高难度挑战的那些，就是心理犯罪啊也好啊，这种就是，跟我人本身生活状态不一样的， 反差很大的这种角色， 反差比较大。 哦，相信你演出来，我们应该也觉得会特别不一样。哎，有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接到这样的一些戏吗？ 有 啊， 有，就在准备要拍了，对。 大概什么时候会上映？ 上映啊？ 还很早是吗？因为还没拍是吗？ 啊、 哦，可以可以。那特别想知道，有没有说自己在表演的这个路上有没有一个小目标呢？ 小目标吗？ 对，大目标也可以说啊。分别，嗯。 大目标的话肯定是做个影帝了。 哇，可以的，啊、相信。 是梦想，梦想。对， 嗯。 那小目标的话，至少我觉得就是每天就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每天都能脚踏实地的这么走下去吧。然后只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要辱没演员这两个字。对。 哎，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正统的， 对对对， 一个很执着的一个男生。 对， 嗯，就是包括刚才唱歌的感觉，也都是很走心，很尊重这个行业。对，我 深受触动，我觉得。 对，我觉得我其实我特别想听雨佳的下面一首歌，真的。 已经扛不住了。我其实我刚刚不想说话，就是想听雨佳一直唱完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好吧，雨佳下一首歌想唱的是自己的歌还是？ 唱一首别人的歌吧。 别人的歌。 好， 期待。对，明天再给你们唱自己的歌。 可以。可以 哪一首歌？ 唱一首。那既然一直说演员，主题是演员，那我就唱一首演员。 好，期待。 演员，好吧，应该是 第二首。 第二首。 对。 好的，演员。那是月半小夜曲。哎，这一首应该是，还不是。 这是刚刚唱的。 第二首。听着前奏就感觉好棒， 你还有这个本领。 对，气场我感觉。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低情的情绪请省略，你也不是个演员，你设计那些情节，每一天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因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该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每一天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眼界有限又不用说感言，放开就平淡些，你完了。对 我们这边好的，那我们刚刚 没有办法红了， 没有，其实刚刚一张嘴我就觉得一拿到话筒那感觉就不一样了，然后就真的是好听，虽然说后来话筒出了些问题，但是就是耳返出的问题，但是可以听出确实是特别走心，好棒。 我后面我都不知道歌放到哪。 尽管如此，我觉得就是声音啊状态全是确实是一直都是在那个歌的那个感觉里的，月哥就一直在这里竖大拇指，确实是好棒。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而且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发来微信，说一定要让雨佳唱。 那怎么办？我只能拱手让出我的主播台。来吧，瑜伽，来这里， 好， 来这里，我们真真正正的来一次，主播的话筒的一次，来精彩的演出啊！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规定，可能不能这样，但是我觉得必须让他真真正正 把这首歌唱完 啊，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次真真正正的释放，好吗？来，瑜伽，来这里。其实我今天刚刚我还真认为他，唱歌的这个感觉不是那个什么，但是我刚刚听了第一首歌以后，特别的走心，特别的棒啊。然后我们开始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呢，让大家来进行我们的第二首歌的演员的演唱吧。 说，继续说。青年说，继续说。 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圆。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难看见。该和你演出的我因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着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看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演还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 可别和你 继续， 不好意思。 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 被和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意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出演，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为我们雨佳疯狂打 call， 刚刚是我们演员歌手戚雨佳为我们带来的演员这首歌，嗯， 挺棒的挺棒的，真的 特别厉害， 就我感觉雨佳已经出汗了太热了那边 对， 稍微放松一下吧。 好， 等明天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邀请雨佳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一块儿继续他的演艺之路的这些内容的和我们的分享啊、明天的时候可能雨佳也会给大家唱歌，我看到现在在直播间上已经有三万人来了，很多人过来哗哗的送 疯疯 的疯疯的快乐送了金话筒， 送了好多 哇，这是太棒了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我是青年张悦。 Hello， 我是青年圆圆。 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早晨八点钟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青年说，接下来是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另外一档节目职场有高招。在这档节目以后啊，这个后面是这个青春联盟啊、这几档节目结束了以后可能会在下半时段下午还是晚上的时候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还会有雨佳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块儿聊天啊、不要走开。最后一首歌叫羞答答的玫瑰静静静悄悄的开，也献给雨佳好吧，明儿再见。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地摘，笑得开，慢慢地燃烧他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压试探他的，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赛集4日、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